十月七号晚上10:09，呢度系香港电台第二台嘅敏感时刻，直播室入面有 Annie、有 Kitty， 仲有我 Molly。 Hello， 呢个礼拜你哋过成点啊？ 呢个星期啊， 嗯。 啱啱是長假期嘛， 是啊， 所以都好忙。 是 啲知通常長假期咧，係會安排一下節目啦， 因為大家都好得閒，係嘛？ 同埋你覺得咧，放假咧，如果你唔揾啲嘢做下咧，係會嘥咗噶嘛？ 嗯， 係啊，就係呢種心態啦。我諗好多媽媽都係咁噶，即係譬如你尤其是啲要工作嘅媽媽啦。咁如果佢哋譬如可能日頭工作，跟住咧夜晚翻嚟指導一下小孩子啲功課啊，執頭執尾啊，即係睇一睇家課冊啊咁樣。搞完一輪咧，其實暗咗佢瞓覺咧，可能你已經講緊10:11，但你係唔捨得瞓， 係 因為你又硬係覺得咧，哎呀，即係呢啲就係自己嘅 me time 啦。咁其實呢個心態咧，就同放四日長假一樣嘅。雖然你之前會同自己講，哎，其實我都太攰啦，呢四日真係休息一下，但你又覺得唔係喎，休息咗就嘥咗噶咯喎。咁你就會即係夾硬都揾啲嘢同啲細路做下，或者自己做下咁樣咧，會搞到其實仲忙過平日。 係咁啊，呢四日裡面嘅假期啦，相信又要度啲計劃啊，俾小朋友啦，係咪？ 我諗幾多人去咗嗰啲 station 咯，都應該識唔少啲屋企朋友，即家長朋友咧，都趁呢個時間去咗 station。但我想講咧，嗱，我冇參加 station， 因為已經去完啦，就冇去第二 round。咁反而 同埋今個中秋季啦， 哦係啊， 我哋睇過啦， 季度啊，係啊係啊。咁我就諗住去踩下單車啦，哇！點知即逼到咧？即 係巴士咁， 係啊，真係好離譜啊！逼到你有冇試過去一個單車鋪租單車呢？你係要企喺度等有人還一架車，你先可以即係有一架單車租啊！ 咁誇張， 係啊！即係譬如我哋四個人咧，你咪要等齊四架咯。即係譬如人哋還嘅得兩架。咁你仲爭兩架， 但係譬如你多數都係嗰啲時間出發嘅咯，即係譬如你可能10:11開始踩，咁即係你好少話3-4，即 係都係3-4。 哦，咁都好嘅， 避開咗曬嗰段時間。 冇錯啦，嗱，你又識嘢啦。 唔係啊，但係因為你多數都係即係踩成日嘅嘛，你咪要等到佢即係踩完嗰轉先還車咯。 嗱，我哋今次就唔係踩而家開闢嗰條好勁嗰條 新嗰條路 線， 係啦係啦，我哋就唔係踩嗰條，都唔係踩。套路講，咪踩啲近近地近市區嘅將軍澳，係啦，嗰啲個零鐘就踩完㗎啦，即係叫做即係喐下咁樣啦，同啲細路。咁但係可能就正正係因為咁啦，咁所以就變咗全部都係一家大細，即係有老有嫩咁樣，個個都有啲時間出嚟踩單車。 我想問個好低能嘅問題啊，因為我完全都唔會想像到，或者我會選擇呢個將軍澳嘅路段踩單車啦，因為對我嚟講 好遠 係 嘛， 因為如果你 住嗰頭 係啦，呢個其一，其二嗰樣嘢就我覺得，如果踩將軍路線嘅話，我就可能寧願去踩啲再靚啲嘅景嗰啲啦。咁我想問一下啦，嗰度算唔算多單車鋪先？即係會唔會好似大圍啊、大學啊嗰啲咁多單車鋪先？ 唔係，真係唔多。係啦，呢樣真嘅。 哦，所以就咁少單車去租到 啦。係啦，但係我哋即係其實即係我哋初街咧嗰陣咧，咁我哋都好常係去踩嗰條單車徑啦。咁是从来不会发生这些现象的嘛，即是你无论什么时候去，就算你假日去啊，都不会是这样。我想即是大家饿得太紧要，同埋呢正常不要疫情呢，讲真那四日又不知道什么放三日又放变十日那些呢，其实我想很多人是不见 了。离开了 是啊，就全部都扼晒在香港呢找东西玩啊。所以其实任何一个户外活动又好，户内活动都好呢，其实真的全部都是逼爆人。 再加上其实天气又真的很好的，即是由过了中秋开始都即系逐渐好凉啦，咁大家都会觉得啊，系时候要出翻去啦，即系唞树都唞咗几个月啦，咁样，咁所以我自己冇特登出去话踩单车啊，啲郊游活动咧，其实自己喺屋企咧都喐多咗咯。 点喐？ 即系譬如我今日咧，我其实哇，我真系做咗好耐运动喺屋企，虽然就唔系剧烈嗰啲啦，我铺张瑜伽席啦，咁开晒全屋啲窗，哇，跟住我觉得真系好正啊，因为中。即係過中秋，即係呢啲秋天嘅氣味咧，好舒服啊！真係。跟住我慢慢拉筋啊，跟住睇住個電視，即係做下啲好簡單嘅瑜伽啊，咁樣都做咗成個幾鐘喎。 係，我聽到你哋咁講，我好羨慕你哋啊！即係雖然我仲未開始做運動啦，但係咧，我真係的而且確，我覺得咧，而家係涼，因為我個人比較怕凍嘅。我尋晚夜晚瞓覺嘅時候，突然間我覺得好凍添啊，開始。跟住我要冚被包實曬自己先瞓咯。咁嗱， 我就相信自己不是真的牛病的，只不过突然间可能有这个热的天气，突然间有那个不知道那个凉度，现在其实都不热的，25度，我看到天文台现在公布10:14这个的气温的时候，所以我很相信是加上我住郊区嘛，所以再 再低一两度，是 啦，所以我就真的要盖被睡觉咯，是啊，都不知道怎么算好，现在已经盖被， 盖被睡觉是正常的，不用太担心， 是啊，到12月的时候我都不知道怎么算啊，已经开始忧虑这一件事啊。 听得入神，邂逅你眼神，全世界一瞬间变安静，有些分贝的发烧，我先开口，掩盖不住我心中的激动，这浪漫的故事于是发生、哦、城市里每种车声人声声笑声填满了生活每秒每分，路程人生闭上双眼你用心去聆听，每个动作都像情歌动机，就连我发丝都悦耳神清，盒子的冷静在深海里寂寞的宿命，我庆幸有你和我每天80分贝的空本公路无尽，乘着风飞过雨天的泥泞，抱紧我很想也要到找爱的永恒，城市里每种车声人声哭声笑声填满了生活每秒每分，路程人生闭上双眼你用心去聆听，风吹草动与微笑的声音，我眼泪掉下来，震撼的频率感觉十分爱，就算是相同分贝不会是相同盒子，城市里每种车声人声哭声笑声填满了生活每秒每分，路程人生闭上双眼你用心去聆听，风吹草动与微笑的声音， 听过的是 Michael C 的歌曲《对频之间》。 一首歌时间回到来继续呢就是敏感时刻。 刚才 Kitty 不是讲起呢你、做瑜伽的、我都想分享一下呢刚刚过去这个星期呢我平生这么大的女呢第一次做瑜伽。 是在哪里做、 我是上堂啊。 是。咁係 Zoom， 唔係，係咁係 Zoom 堂啊，定係 Zoom？ 係老師喺成個前面真人上堂。 係你上邊一隻先？ 好多嘢想問。 係啦，瑜伽 B 班瑜伽，即係初班。咁咧，其實咧，我老師咧就係我一個大學嘅同學嚟嘅。咁佢咧而家就考咗個瑜伽牌。咁咧，佢其實已經多次咧都問我咧，有冇興趣上一堂啊？咁樣，咁我都要的唔起條心肝啦。咁終於咧，我就覺得唔得啦，我即係一把年紀啦，我好驚人哋話咩話筋長一寸。 是 不是就命長十年 是 啦。咁我覺得而家已經邁向就嚟入伍呢我覺得都真係時候要養生啊。係。咁所以呢我覺得好我就嚟啦。因為我覺得個老師最好就話咁啱有個同學嚟唔到咁即係你可以嚟試一下感覺係點樣先囉。咁我覺得都好啊咩試一試啦。咁我其實係真係低估咗瑜伽嘅威力。 係。你之前原本入去諗住係揈下手咁嗰啲㗎係咪 我唔覺得我會大汗淋漓先咯，第一， 因為真係會噶， 係勁過你行山，即係我初初以為咧就係、是。系啦，系冷气房入边，仲有张席喺度，咪最多 啲动作又慢， 咪就咯，最多屈 睇到啲相 啫， 趴喺度 冇错啦，最多屈唔到啫，或者最多失平衡嘅啫，我冇谂过系会嗰啲汗系滴到咧，喺呢个额头滴落嚟咧，你自己个嘴系饮翻个滴汗嘅，即系去个嘴嗰度咧，然后一滴埋落个地度。 你搞到好想试、啊， 但系呢个已经唔系高温瑜伽嚟嘅，我谂如果高温瑜伽应该更恐怖咯，即系嗰个出汗。 当然啦，好辛苦噶高温。 你玩过？ 我玩过一次。真的很辛苦 我就不夠膽玩第二次因為我又不是因為我命在先首先還有我 purpose 只是想即是動動一下即是我都想自己、即是 enjoy 的過程的所以我就、玩了一次就沒有再玩了、 所謂高溫是不是其實就是開暖氣但你很熱很熱 的間房很熱 我不記得是不是30多40度這樣都很熱的總之間房我就不記得了是多少度已經、但你玩那隻它有沒有分話是、主要是拉筋為主嘅，定系譬如有啲佢叫 yin yoga，yin yoga 咧就系嗰个动作佢会 hold 耐啲嘅，即系譬如可能做一个动作咁啊，譬如拉住只脚或者点样啦，咁嗰个动作咧就 hold 耐啲嘅，咁就唔会好似平时啲动作咧做完呢个屈打，即系弯低身就系啦，就转第二个咁样嘅。 我相信咧，我应该系前者嘅，就唔使 hold， 但系咧实际操作咧，我系变咗要 hold。点解咁讲咧？因为咧。因為咧，我哋有幾個同學啦，咁我幾個都係即係好初階啦，咁咧老師有陣時要即係教咗個動作，咁你咪做咯。咁但係佢又要即係教導下，例譬如同學 B 咁樣啦，咁你咪要 hold 住，即係我係同學 A 咁樣，咁我咪要 hold 住咯。咁然後跟住佢教完個 B 去教 C 嗰陣咧，你係繼續 hold 住。咁然後跟住佢翻過嚟咧，你已經跌啦，跟住佢又要叫你重新嚟過。咁即係其實咧，應該理論上咧，就可能真係唔使 hold 咁耐。因為有幾個學生同時要應付咧，所以變咗就真係 hold 過下咧，就係、是、令你咧。是手震和腳震即好原來是很困難的這件事跟住啲汗就飆的了、 我想問 BB 班其實要練啲咩動作呢、 一啲都唔 BB 啊 是點的即其實你冇諗過是你的大學同學呃你 其實呢個是中班嚟嘅 中班嘅 BB 班唔係真係 係 beginners 啊咁佢仲話俾我聽咧其實頭先咧做咗嗰一大扎咧只不過熱身嚟嘅啫嚇即可能最後嗰四五下咧先至真係一啲瑜伽有名堂嘅動作咯嚇咁前面嗰堆我已經大汗淋漓即係咁其實只係熱身嚟嘅啫咁樣咁真係覺得啊真係瑜伽完全係同我心目中想象嘅。是完全兩碼子事件， 但是咪達到你本身的效果先？你本身的效果是想即係拉下筋啊，然後即係 firm 啲啊，養生啊嘛。你有冇覺得自己做完之後哇，舒筋活絡啊？ 做完之後周身痛、啊。 第一次是正常的因為你平時都沒有動到那出汗其實是我覺得是好咯即是證明你真的有動到即是有 work 到你有用到 muscle 嘛、是啦即是你 hold 住 我覺得他最神奇的那樣東西呢即是譬如我 做其他運動咧，你可能係某一個身體部位咧，你會痛咯。 嗯、 但係做瑜伽咧，係輪住嚟痛， 全身都痛。 係啦， 即係用曬全身嘅力 嘅。首先佢用全身力之餘咧，佢輪住唔同嘅位嚟痛啊！即係嗱，佢唔會一次全身發痛。 嗯、 而係首先我記得就係我嘅啱做完咧，你係覺得真係舒筋活絡好 happy 係啦。咁、 嗯、 然後跟住翻到屋企仲好似好精神咁樣啦。咁跟住到我係朝早做嘅瑜伽，跟住到食完晏咧，你就開始謝啦，就覺得好攰啦。跟住咧你就發覺咧係首先咧就係嗰個背脊痛， 嗯， 系啦，咁然后背脊痛完咧就到手痛，硬啲，再夜啲就手痛。跟住我记得咧，到夜晚咧就开始系膝头哥，即系大髀位痛， 嗯、 即系膝头哥对上大髀位嗰啲肌肉痛。跟住第二日瞓醒之后咧，就到呼吸痛啦，即系我怀疑系 呼吸痛， 系啊，即系你即系呼吸得痛咧，就真系系咪横膈膜啊定边忽咧？总之觉得系个 ribs， 哎，我都唔知边堆啦。总之咧，你呼吸。一呼一下你就痛咯， 系咁真系用咗好多力喎、啊。如果唔系唔会咁样痛法噶、 啊。但系好得意，即系我头先讲过，佢系轮住嚟痛咯、 啊， 即系佢唔系一路加落去，即系嗱、嗯，你嗰个完咗啦，那个痛过咗，咁就转咗第二个位咯。 咁神奇啊！ 咁、啊、即系最后就系个呼吸痛。 咁我想问 下，第三日就冇事啦。 第三，但我想问下佢，一堂瑜伽系一个钟计定系几多个钟计？ 一个钟一个钟， 一个钟已经可以咁啦。 可能我真系太机器，嗰副机器真系冇劳冇喐过， 我觉得因为你第一次做啫，我觉得即系其实所有运动都系噶啦，你第一次做你唔习惯用嗰度嘅力咁样，咁其实我唔肯定你个痛系正常嘅痛啊，定真系唔小心整亲嘅痛啊，咁、我觉得你可以再做多几次试下咯。 有你 唔系啊，真系噶，都系习惯咗，即系好似你拉筋咁啫嘛，你一唔拉开嘅时候，你梗系哇拉到即系觉得断啊就嚟咁啊，但系你越拉越松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其实那个轻微的痛是有点傻 的。同埋我觉得首先呢，其实瑜伽做第一式，即是我真的一定要讲这个，我直接回家就叫我家人一起试一下，他们全部都做不到的，就已经是没有了，就是坐在张脊那里、 嗯、 你伸直直脚坐直，然后呢你的背脊要直，这下已经做不到了， 就是这样伸直脚坐直， 是的，就是你要直到你要直到条腰真的见到你那个是直腰、啊、你发觉原来自己喺呢下已經係做唔到噶，即係你叫我而家坐張凳啊，梗係坐得直啦，因為你嗰個膝頭哥都屈咗一個 right angle 嘛。但係而家又叫你即係伸直只腳，放喺個地面，然後個條腰同時要坐直。原來係呢個已經未必做到咯。咁所以我就覺得，原來我平時以為自己伸展咗啊，原來呢啲完全係錯噶。真正嘅伸展係我同學走埋嚟幫我揾個膝頭哥。揞下我背脊啊，咁先至真系伸展到咯。 所以你就更加应该要 keep 住做咯。 哦， 系。 哦， 唔係因為咁，你 feel 到哦，原來平時即係你看似簡單嘅動作都原來啊都好難先做得到，即係可能平時有啲位真係即係日積月累係做錯咗啦，或者坐嘅姿勢唔啱啦咁樣。喂，同埋咧，我喺你條管嗰度咧有一個可以推介俾你啊，係一個我跟住去睇好多年噶啦，我諗我睇咗佢四五年都有啦。我係因為我懶咧，即係因為要搭車出去上堂。咁我就宁愿不如自己乖乖地喺屋企铺张只即跟住个电视做啦咁样，咁所以我就唔会拣啲好难嘅，咁、我就会拣啲容易啲啦。而呢、這个外国嘅瑜伽导师啦，我叫佢做，咁佢系一个靓女嚟嘅，咁你见到佢嘅身形嘅时候咧，你已经好有动力跟住佢做啦，因为佢真系好 fit， 即完全冇赘肉嘅，同埋咧佢嗰个特点咧就系每一条片咧都系好靓嘅地方度拍嘅、即系全部都户外，即系全世界嗰啲。唔知有啲冰天雪地嘅地方啊，有啲阳光海滩嘅地方啊，全部都好靓。即系后面佢做下拉拉下，跟有只马行过咁样，跟住你会觉得好似又去咗旅行咁样啦。再加上咧，佢有好多片嘅，由 beginners 即系最简单，你喺张床度都可以拉筋嘅片，即系十零分钟嘅又有，好 advanced 嘅做半个钟九个字嘅又有。我应该 send 俾你。 好啊，好啊。 我希望你可以 keep 住嘅，因为呢个真系一个好好习惯嚟嘅。 望着你侧影，当你再上月亮，但隔了块透明墙，分不到你幽香。 共你合唱，可惜分隔的灵魂都近，都差一线长，恋爱会让重动接上，你便无勇似我离奇梦想。宇宙和宇宙那日接通，每夜研究着怎破壁闯进你时空，宇宙如镜像，并无尽头，这空间不可碰，仍想找一线天，同一个你在里面，跟我可通讯。在这边讲，你那边可否听见我？平衡在某次元某处司机相配的我，所以别太早喜欢他，努力去爱我才是你梦想那段淡过。宇宙和宇宙那日接通，每夜研究着怎破壁闯进你时空，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十点半，现在有陈宇谦报道新闻。本港新增十一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九宗属本地感染，是上个月十五号以来最多。其中三宗源头不明，包括葵涌石荫路残疾人士院舍国宝之家一名五十七岁男院友。院舍另外有两人初步确诊，三十几名院友同六名嘅职员要检疫。另一宗源头不明个案，患者系十九岁浸会大学男学生，上个月底曾经翻学，佢嘅十七岁家人亦都确诊，就读将军澳加密主恩中学。另外三名喺旺角不同药房工作嘅男子亦都确诊，佢哋分别喺西洋菜街、龙城中西大药房、自由街大华药房同埋亚皆老街龙城中西药房工作。卫生防护中心表示，三人在工作上有接触，有时会到其他药房借用货物。有报道指，政府抗疫专家组成员之一，现年66岁，曾任世卫卫生安全助理总干事，港大公共卫生学院院长福田敬义不获续约，预料明年底完成五年合约后会离开。港大回复查询时说，鉴于个人私隐不会评论个别个案，表示大学的退休年龄是60岁，教授届满退休年龄后获得延任，特别是超过65岁后获延任的，都是学术成就非常卓越和突出的特殊个案。发言人说，港大在人事聘任决定是以个人学术成就和符合大学发展需要为基本的准则，国籍并非考虑因素。警方就上个月一宗收藏品失窃案拘捕涉案三名男子，并起回部分赃物，包括铜币、旧邮票和书法，不过其中一幅报称属已故中共领导人毛泽东真迹、长约 2.8 米的书法被人一剪为疑。案发在油麻地弥敦大厦一个单位，警方说疑犯是由于觉得有关收藏品太长难以展示，因此展开案件仍然调查紧，相信仍然有最少两名疑犯在逃。受害人估计失窃收藏品价值大约50亿，警方说暂时未能确定当中估值。本年度的诺贝尔化学奖分别由法国生物化学家沙尔庞哲以及美国生物学家杜德纳共同夺得，以赞扬两人在研究基因编辑的贡献。

大前提就是不要咁早 啊。喂，呀呢啲健康嘢梗系早啲好噶啦。 咁啊系， 因为其实做完系几精神嘅。 系啊， 我初初都系眼有少少眼瞓咁样去到咧，仲要老师已经系开定咗一啲，哇，即系好似你觉得自己应该去 massage 嗰啲音乐， 系一啲流水啊。 系啦，冇错啦。然后嗰度又好宁静啦，然后拉咗啲帘又暗暗地。 系。 老师话好啦，你搬张只出嚟啦，我直情觉得我净想瞓低就瞓啦，而家就已经几眼瞓。咁点知真系开始做就其实就开始即系真系进入状态，完咗之后其实个人系精神 醒晒。 系， 我发现而家瑜伽已经唔再系我哋平时见到嗰啲瑜伽咁普通，即系推张席出嚟咧，就咁趴喺地下即系嗰啲，已经好似好多啊，例如经常性见到再进阶啲就系咪叫高空瑜伽？ 嗰啲系 揾条绳绑喺上面嗰啲 ，aerial yoga 系啊系啊，嗰、那个咧又我又试过喎，嗰、那个， 你真系好劲啊！吓， 唔系嗰个唔系辛苦啲，嗰个咧因为点解咧嗱？因为嗰阵时电台拍嘢啦，咁我就拣咗呢个玩啦。 系， 咁我个朋友咧就话，诶、哎、好好噶呢一只，因为佢咧之前有个背脊嘅伤患，咁佢就话睇咗好多医生都睇唔好，咁佢个朋友咧就系教呢啲空中瑜伽嘅，咁佢就话去嗰度。上几堂咁样啦，佢上咗几堂之后，佢就话佢条颈即系个背脊嗰个位咧痛嗰个位咧，就已经好翻好多啦咁样。咁佢就话觉得好神奇咯。咁所以佢就话啊，其实佢呢一个嘅拉筋咧，又系另一种嘅拉法。因为你好多时候喺 floor 做嘅动作咧，譬如我哋啱啱学或者唔系好叻嘅时候咧，好多动作都做唔到噶嘛，好多都拉唔到。虽然你都会有其他嘅工具去辅助啦，咁但系到你有条绳即系吊咗喺你喺空中。上面的时候呢其实很多动作反而是帮你做到咯。是啊，咁跟住你就会发现咦原来好多你平时在地下做不到的动作上到去这条绳的时候呢它就会帮你做到了啦。 竟然是这样啊，因为个前提是即是身形苗条一点啦。 是啦， 即是你重突突这样呢这个负荷仲重。 是啦， 我一擒上去那条绳冧落嚟咯。 几百磅的那条绳可以负荷，所以不用怕啊，很安全的。是啊。 除了这个啦，咁我见很多人都会有沙滩瑜伽啦，又是神七咁做咧，跟住之后就对住个海去做啦。跟住最近我仲听到话有重拨瑜伽添，我一路 咩叫重拨啊？ 佢有个盘，佢咚，即系等于嗰啲咧，你话嗰啲听到沙滩声，嗰啲海水 声，嗰啲声音治疗嗰啲咧， 系啊。但系我就冇谂过，哇！原来瑜伽而家都可以加咗咁多唔同元素落去啊，系真系又学识一样嘢啦。 所以你话即系我今。大咁大日個人啊，先至第一次即係親身做瑜伽，真係幾鬼 out 咯。 但係唔緊要個，我都未開始好過，即係始終都係開始咗嘛。 咁啊係 啊。 嗱咁啊，除咗瑜伽就係最近學識嘅嘢啦。Andy 好似都學識咗啲嘢去同我哋玩喎。 係冇錯，即係嗱，話説咧，即係咧，我咧。都有玩一啲社交平台嘅，我諗即係冇乜人玩㗎啦，即係整個嗰啲面書啊或者 Instagram 啊咁啦。咁我話說最近呢我呢都學下人呢點樣整 hashtag 啦。死啦，我咪俾人又話勾啊，你唔係呀話你而家先嚟學 hashtag 咁樣係咪？ 唔會 係 啦，學咗咩識囉。 係啦，咁跟住呢我就發覺原來其實呢對於呢啲呢啲嘢咧，即係好似彷彿好多人已經十年前已經做緊嘅嘢咧，就好似瑜伽咁樣啦。我家陣先學啦，咁跟住有好多朋友都好踴躍話俾我聽點整。咁我問我啲女，佢哋都識咁嚇，就教我啦咁。咁我而家學識多樣嘢，好開心啦。咁然後跟住咧，佢哋又會話：，哎，媽咪，乜你咁？即係我首先我大女就媽咪，乜真係好離地啊咁樣啦，即係嗱離地我識㗎，係嚇呢個我聽過嘅， 嚇 即係唔係同我隔好遠嘅用語。咁我妹就話：阿媽你好落潮啊咁樣，你聽過落潮未？ 落潮我都冇聽過。 我都未喎。哎呀，到我哋好離地。 即係嗱，我個年代係講 out， 咁我個大女就講離地，咁我細女咧就係應該係啱啱而家即係小學升中學呢個階段啦。佢啲同學又唔係講 out 潮，又唔係講離地，係講落潮嘅喎。 嚇， 佢邊個潮啊？ 出處係咩？潮流嘅潮。 係咯，係咯。其实你估到嘅，估到嘅意思，即系话你好勾咯，又系咁样。咁我就觉得哇，咩嚟噶呢啲咁样。咁虽然我估到，佢话咪落潮你都唔知啊，落潮咪即系你追唔上个潮流咯，咁样。咁然后跟住有一日咧，我同佢买外卖，经过咁即系攞咗个外卖，咁我哋落谂住行翻屋企攞俾家姐食啦。咁佢就话好，我而家要话俾家姐听，我而家上线先咁样。 咩叫上线？ 上线唔系即系 online 咁？ 系咯，系啦，冇错啦，应该就系英文嘅 online 就话我而家要话俾家姐听上线咁样。 系， 跟住咦，你哋都好似好多黑人问号啊？ 系啊，因为佢都已经上紧楼去揾家姐。咁点解仲要话俾家姐听我上线，而唔系直接上去揾家姐？ 唔系，佢都系一路行紧嘅，但系佢同时话咧，我而家要 send 个 message 俾家姐，话我而家上线咁样。咁跟住后屘我再了解一下，咁其实我估到少少，但系我其实真系唔识听呢啲嘢咯。原来佢意思即系你已经好似咧，即系全副计运行紧啦。即 系 上线，即 系 温紧啊！即系好似类似你叫啲外卖平台咧，即系 D 字头啊、S 字头嗰啲咧，咁佢而家就上线啦！嗱，上线就准备送个外卖 嚟 紧，系啦，嚟紧啦，系啦，咁咯， 快速 大概系咁嘅意思啦，咁 好快咗都。 其实系咪你哋都未听过咧？ 冇啊， 冇啊，唔识啊，我都 竟然 系啊。唔係，咁你呢啲詞語日新月異噶嘛，真係跟唔到就跟唔到噶啦。 啊，即係落潮就落潮噶啦， 落潮就落潮噶啦。其實落潮咁古怪，邊度嚟㗎？ 我都唔知道啊。 同埋上咩線啫？唔嚟緊咪得啦。 我都唔知道，所以我就算學咗，我都未必一定會跟曬咯。 但係佢哋成班同學咧，係大家理解，因為話喂，係咪你自己作㗎？咁樣 係咯係咯。 佢梗唔係咯，我同我哥都咁樣講嘅喎。嚇 唔得，我而家要休息一下先。 我上網睇下 check 一 check 先。我唔信。 天气好，仍睡不好，恩宠赞美没有令我很自豪，然后我不见人不理人，瞒住我这刻感觉很错，觉得倾诉拥抱太恐怖，难道远下去人间真的会了解我？很想问为何难过，很想呼救，情绪极度无措，是孤独还是失望，还是被世界折磨？假使我仍未够好，你不要叹气我好吗？随便笑下去，喜欢的可以重伤我，普天下病人无数，我在这边陪你寂寞，当你再哭也没结果，找不到那心理药方，别遗忘还有我，同样在那些阴影跌下过，不会死才是胜利，超出那角落里都是的预期，其实我很好奇，真好奇何时要炫耀这种心地，我只知道今次我比你了不起，随便笑下去，喜欢的可以重伤我，普天下病人无数，我在这边陪你寂寞，当你再哭也没结果，找不到那心理药方，别遗忘还有我，同样在那些阴影跌下过，在我附近，当我未抚平情绪，别嫌我吧，难道跳下去人间真的会痛惜我？当黑夜又来烦我，很感激你陪我席地而坐，幻想自由地生活，其实没兴趣不可，假使我仍未够好，你可会爱我更加多？随便笑下去，喜欢的可以重伤我，普天 天之下病人无数，记住你心还有愿望。 死啦 ，Kitty！ 咩事？ 我觉得我哋就嚟都会有呢个病。 咩啊？ 如果我哋再唔识啲潮语，跟阿 Annie 学啲嘢，我哋都有孤独病。 我哋落潮啦！ 啱啱听过姜涛嘅《孤独病》。翻翻嚟呢度敏感时刻嘅直播室，咁啊，今日 Annie 就同我哋讲，就系话佢同两个女女倾偈嘅时候，发现原来自己又好 outdate， 系， 我坚持用呢个字， 系啊，我觉得咧，其实 我唔用落潮， 我中意 outdate 啊， 因为我上网都揾唔到落潮嘅， 我觉得佢哋呢啲系佢哋自己个 group 人自己玩嘅方言嚟嘅， 未扩大到大家都用系嘛， 佢哋自己小圈子， 咪就系咯，系玩埋晒啲小圈子，即系嘛，即系其实咧，我觉得言语呢啲嘢咧，老实讲，你真系其实多几个言语，你咪可以同唔同嘅族群沟通啦。嗱，先唔好讲潮语，即系你语言，譬如你识个日文，咁你咪可以喺日本呢个族群入边，你可以同佢哋沟通到。我哋识中文、广东话，我哋又可以同广东话嘅人沟通。咁潮语虽然未至于系一个方言啦，发展到，但系如果我哋都可以即系贴近，想知下啲年青人谂乜咧，咁有时知下啲潮语，我觉得即系都不妨嘅，同埋都有趣味嘅。不过我有时都同我啲女講，我話嗱，潮語還潮語，雖然我知道你唔係講粗口，係潮語。嗱，粗口同潮語有啲唔同噶嚇，雖然有啲潮語都可能愣到少少粗口咁樣。咁但係我話你都應該知道一下個來源先，即係有陣時我叫佢哋，有陣時佢哋講啲嘢咧，我成日都會無端端問佢，你知唔知點解噶？或者個女。我細女中文唔係幾好嘅，以前我就話你識唔識寫㗎？你唔識寫唔好講喎。咁 即係個 Sir 字係點寫㗎？ 即係佢有時用啲心嘅字話你識嗱，其實我係少少想有一個動力俾佢，你係真係要識寫嗰個字你先好講。咁同樣地嗱，我又話潮語，你都即係盡量知下佢個背後嗰個出處或者個意思真正嘅。咁你就唔好淨係覺得好好笑咁喺度講。有陣時自己真係即係講咗啲嘢好肉酸嘅，自己都唔知道就唔好啦。咁嗱。我咧就为此咧，我就喺屋企都同佢哋玩过呢个游戏嘅，就揾咗我老公啦，我个大女同埋我细女咧，即系我系咁以即系抛嘅几个潮语，睇下佢哋可唔可以咧斗快答到嘅，吓咁我而家咧就攞部分咧就问下你。 好紧张啊！ 同埋我， 我觉得我自己一定赢唔到你两个女女噶啦。我反而好想知道你老公知得多， 不如哑晒啦。但第一个最劲，我一讲就知道，因为斗快举手啫。其实佢都知道，不过他快咗啲吓。第一个 CLS 咯。 哦， 佢都用得唔少噶。 嗱，但系讲嘅， 嗱，但系咁，我就想讲，原来佢仲有另一个 meaning 噶。 咦？ 系啊， 咁出唔出得街噶？ 出得噶，出得噶。原来话咧，好多 YouTuber 咧，佢哋都中意喺佢哋个平台嗰度下面写 CLS 噶。意思就系咧 ，comment、like、share。 哦， 系啦，所以大家 你老公知唔知啊？ 呢个系反而唔知， 我净系知道最常用嗰个用法 系啦。咁所以我哋其实就多一个理解啦。即系如果你见到咧啲网红咧喺下低 COS 你就唔好以为系啲咩嘢。 即系如果有人同我咁讲，就唔系闹我嘅。 就係話同我講話 你自己衡量下咩嘅前景，有一句呢三隻英文字彈出嚟啦， 或者我鋪完上之後我寫呢隻字，即係叫大家 share like 同埋 comment 先， 係 comment like 然後 like share 再 share，OK 係 我自此之後每個 post 都咁寫， 學識咗啦呢個。 好，咁而家就正式進入大測試啦， 而家開始啦。 頭先嗰個唔係啦， 頭先熱身 你哋識啊嘛。 系，好啦，我亦都唔识噶。之后嗰、那个原来嗰个用语， 之后我解释翻俾你听啦，所以可以用啦。 系啦，而家可以用啦， 正经嘅。好，跟住GG， 呢个我知， 我知， 系你讲先啦。 即系类似嗰啲死得了嗰啲啊嘛， 玩完了，玩完了。 咁点解咧？ 个出处啊？ 系啊，因为我成日问我啲女噶嘛，嗱，你讲 GG 点解唔 AA 啊，唔 BB 啊？ 我以为是那些谐音来的，今次死得了、那些呢， 死得了都不会 G 的。 咦，那我不知道、 啊。是啊。G, 又是那些英文字母的头一个字的。 死得了呢，那是不是都是即都 game over？ Game over， 那都是最多咪 GO， 是不是那就变得高了。那为什么会变成 GG 呢？那 是即是 game。 是啦，第一个 G 是真的关键。 是英文来的，真的英文来的。真的因为英文。 什么 game？ 是啦，什么 game？Ghost。 有些什么玩完呢？ 是啱的，玩完的意思是啱的。 玩完？ 是。 G 字头 系啊， 即系唔关个 game 事， 关个 game 字。但一个 G 系 stand for game，、另一个 G 系另一个英文字。 干啊， 系 good。 Good game 嗱呢、个字咧，有啲人话嗱，我自己认识， 我听过好似食鸡啊，好似话系嘛？ 有人打机咧，譬如同人哋对手打机、打输咗咧，咁咧你就会即系称赞对方 good game 咁样， 系一个礼貌嚟噶嘛？我记得 冇错啦，即系我见我见啲人打波都系。即系打完之后咧，大家握个手咧就 good game， 输嗰个讲 good game， 系啊，同赢嗰个讲，咁所以咧，我谂就系呢一个转化成咧，就即系我衰咗啦，你 good game 咁样，咁所以就变成整整下就 GG 就系我衰咗啦咁样咯。 系好似系睇过，因为我有一次系睇个报章报道咧，就系讲话食鸡个文化，跟住点解食鸡啊？跟住之后就有讲话，唔知系咪食鸡个 game 嘅时候就系话有好多人抢定唔知点啊嘛，又抢唔到定唔知输咗嘅时候，跟住啲人就会咁样尊重对方而咁做。我唔知系咪呢个 game， 好似系，系，唉，又学识一样嘢啦。 系，好啦，你咪将咁而家系咪叫打和啊？ 系啊，因为我哋都冇分，我哋唔识。 系啦， 我哋唔识个出处系咪？ 第二题。 1999 讲嘢1999， 系啊 系系系，好嘢，啱晒，呢个唔使讲出处啦，系咁啫，呢个好容易明啦。O J 即系 O K， 系啦，好，点解唔用 O K 用 O J？ 哦，因为咧喺个 keyboard 度好容易揿错掣啦。 哎呀，好啦 ，J K 喺隔篱啊嘛。 我讲个搞笑嘢俾你听 啊。O K 好容易打咗第二个字噶 嘛，因为喺隔篱噶嘛， 系啊， 个 P 字咯打错咗。系啊，我成日都系噶， 系你系咁就系嘛？ 系啊，我 send 俾人哋咯，我 OK， 跟住 send 咗一次，跟住我有一次忍唔住咧，工作上面嘅我记得，跟住之后我想写 OK， 跟住揿咗个 P 字落去， 就变 OP 啦。 跟住唔系 P， 跟住之后就之后嗰个 OK， 因为个 keyboard 咧个 O 字就喺个 P 字隔篱噶嘛， 系啦， 咁所以有时譬如你只手指粗啲，你想揿个 O 字就揿咗个 P 字， 系啦，即系话个 O 字变咗个 P 字，但系继续打个 K 字喺度。 哦，明啦明啦明啦， 跟住就好似闹人咁，咁但系你记住我做紧嘢，跟住 sorry 唔好意思我打错字，跟住之后好彩嗰样嘢就系大家都好明啊，因为用电话揿咧 系 好容易，跟住佢就。唔使驚啊，唔緊要啊，因為我都成日撳錯呢個。 咁如果係咁，其實呢個潮語應該唔係 OJ 喎，應該係佢嗰個喎。 兩個都常發生嘅。 哦，都可以當 OK 嘅。係 啊， 係啊。好噶啦，跟住再問最後一個啦，問住先啦嚇。 好 啊。MSW。 哇！我冇聽過喎，呢個中文定英文嚟噶？ 呢個啊， 中文定佢 MSW 出得街噶嘛？ 出得。 嗯，是三个中文字嚟嘅，即其实好似拼音咁，即系好似 C 咁样嘅， 系有啲拼音咁啊。 M S W 几咩情况底下会用？ 系咯，你想要汉堡包定系要鱼柳包啊 ？M S W 啦，

即系唔识啦，系 唔识啦。 嗱，其实咧，如果有人俾个咁嘅嘢你咧，其实系 good 嘅，即系件事首先系好嘅。原来就系话咧 ，greatest of all time， 即系一个最。Greatest, greatest of all time 系啦，就系一个最劲嘅赞美，即系话你即系致敬系你啦，咁样咯。所以见到呢个字应该要高兴啊。 GOAT 系啦系啦，好咁我再问你一个呢个实人都知个 FC 咁啦，系咪 ？Fact check 系呢个应该我谂个都应该识噶啦。好咁跟住咧，嗱呢个就系我反而我问嘅，好多人都讲黑人问号， 嗯 系啦，我就问我啲女啦。点解要黑人唔白人呢？ 哦，因为嗰个系一个 NBA 球员嚟噶， 系啊， 即系个出处系咁样， 系啊，佢俾人影咗张相，跟住 cap 咗图之后打英文啦，因为有人唔知同佢讲啲乜嘢，跟住佢就吓佢个样，跟住 就样好多问号咁样咯。 哦，咁然后系嗰个人自己整嘅， 唔系啊，人哋整佢， 人哋整 cap 咗佢个图，影咗佢张相。 哦，咁然后就广泛被应用啦。 系啊， 咁人哋就看图识字，就觉得呢一个咧，虽然系一个 sticker， 系， 但系就将佢变成。字就用黑人問號，所以就會講：哎呀，真係黑人問號啦！ 我一頭霧水，聽啊！我有幸見過黑人問號啊，真人啊！ 嚇幾時啊？ 家父帶我去見佢噶，即係我哋個 camman 啊，因為話説佢好中意 NBA 嘅嘢，跟住即係有一次咧，佢有一年咧。三年前定四年前，佢系去咗深圳嗰度，因为佢哋 NBA 其实会有好多唔同嘅嗰啲类似表演赛啊，或者嗰啲朋友赛嗰啲啦，即系嗰啲友谊赛嗰啲嘅。咁跟住咧，佢嗰年咧就去咗深圳，跟住之后咧，阿 Kelvin 就有飞，佢就问我可唔可以同佢一齐去，因为佢见我住北区啊嘛。咁跟住我就好啦 ，search 咗个地图喺深圳边度之后，同佢一齐去。跟住去到佢指俾我睇，你知唔知呢个就系黑人问号？我先知。知道原来个出处就系喺佢度咯， 所以你唔认得佢， 我唔知噶，仲要系走咗之后先同我讲。 哎呀，做乜你唔同佢合照啊？ 合照唔到啊，因为佢哋真系好严谨噶， 系 啦，但系可以影到，我好似系有影到佢嘅一个侧边样咁样咯，系啊，都好彩。 咁咧好接近呢一个出 处，好接近呢个出处， 出处 接近个原著系啦。好啦，咁其实我想讲咧，我睇即系上网睇咧。其實原來話潮語咧，其實好大程度上咧，都係一啲人哋喺social media 啊，或者係手機嘅時候，大家互相 send message 嘅時候咧，為咗可能快啲覆，咁於是咧就變咗好多好多係啲英文嘅簡寫，係啦，就係變成好似係潮語咁樣，例如 LOL， 大家都知係咩啦 ，LOL。 Laugh out loud 系啦，咁呢个就好容易啦。 呢个咧我都有听过一个古仔啊，就话咧即系 send message 啦，咁啊就英文嚟嘅，即系类似就外国嘅一个古仔啦，即系人哋 capture 摆咗上网啦，就话啊真系好唔开心啊，即系嫲嫲咧今日过咗身啊咁样，跟住即系佢就话翻俾佢个仔听咁样啦，就 L O L 咁样啦，咁然之后佢个仔就话吓，点解你会用 L O L 嘅？咁我吓咁点？点解唔用 LOL 啊？咁样咁跟住，然后咧嗰个阿妈咧就话：吓，我以为 LOL 系 loss of love 咁解喎，咁样咁跟住我唔系咁解噶，即系大家就喺度谂翻，即系 LOL 系 stand for 啲乜嘢咧？咁样都会即系有时大家误会咗，都会搞出啲笑话出嚟。 呢个都几大嘅，完全系两件事。 系啊，系好极端啊嘛。 系啊，用错晒啊！呢个真系，咁啊真系，所以话点解我哋要识 要知个出处？ 系啦，即系唔好自己谂住求其一个英文嘅 phrase 自己作几个，系啦，咁就错咯。嗱，有一个 IDK 知道啩 ？I don't know。 啊，好叻啊！喂 ，Kitty， 你真系成日同人 send message， 乜都知嘅真系。好嗱，跟住呢一个NVM。 NVM Never Mind， Never Mind 啱咗，我咧又啱咗啦呢次。跟住 ASAP 知啦， 系要紧急， 冇错啦。呢个其实系英文嚟噶啦吓 ，NOMB 啊，哦诶咩 ？My bad dead body 啊，唔系， 唔识呢个， 系咯。 几时用噶？ 我真系一讲嗰啲女即刻答到噶， 系啊， 抢答添啊！ 唔系 ，N 系咪 ？N N O M B N N for lens 系啦 ，N for lens 系 none none of my business 系学到嘢啦，系咪？好啦，跟住 O R L Y ORL 哇！呢啲 真 係好少見喎、啊。 唔知系咪佢哋嗰啲真系秒秒钟几廿万上落咧，所以咧 send 真嘢咧 又系英文嚟， 系啊，都要 O R L Y， 即系譬如 O F C， I D K 咁样，即系你明唔明啊？即系 其实真争你几多时间咧？ 系咯， 打呢字嘅时候， 点解人哋问翻你 what means 咁样，你咪又要再复佢咯？ 咁呢啲就已经唔系 friend 啦 ，friend 啊 ，O R L Y 系咩啊？ 吓 ，O R L Y， oh really？ 吓又咁，其实佢唔简得好多啫、啊， 你都系争两个字， 系 四五个字嘅啫， 系啊，同埋个问号咯，唔使打问号啊嘛。 咁 O F C 系咪啊 ？O F C of course。 哦，哇，我多数都系打 O of， 跟住 C O Z 咁样咯。course 就 系嘛， 系啊， 吓唔知啊。跟住呢个 P P L 我都成日见嘅 people 咯， 系啦、啊嗯。其实 P P L 同 people 真系争好远咩？ 系咯，都爭幾個英文字。 咁其實都打得幾快嘅，即係撳嘅時候。係 嘛？ 係啊。 好啊，咁 T T Y L 咧， 大家睇唔到嘅直播室 Kitty 就喺揾隻手喺度撳緊。 出 幾啊？出幾啊？ 唔係，因為我諗點解另外一個原因咧，就係可以一隻手操作到。 哦。 因為 people 你 P 喺右邊 ，E 喺另外一邊啊嘛，咁咪好遠咯，手指工業密度。係 嘅， 咁 P P L 喺上下啫嘛，咁所以其實佢有佢出現嘅原因嘅，我覺得。 啊！真系聪 明啊 ！Talk to you later，T T Y，Talk to you later， 啱晒，啱晒。咁 B F F 咧， 识唔识啊？莫莉莉 ，B F F。 Best 我就识 ，Best friend forever 系啦，啱咗啦呢个啱啦，系啦咁跟住呢一个咧就人哋话 hashtag 会成日用咯，咁但系我就真系唔识咯吓，呢、這、一个咧就系呢、這个我睇下先啊，呢、這、一个系叫做Latergram 系啦。 即係遲咗 post 嘅嘢， 係啊係啊係啊係啊！哇、啊，你咁點解你會估到嘅？ 係咯， 我咪估到嘅， 你 大概都知道。 哦，係啊，原來啲人真係會用呢啲字咧，即係 hashtag 度就即係話咩呢張相就唔係即係呢下嘅，係啦係啦，係以前嘅相咁樣咯。咁另外有一個咧就係、是叫做TBT， 又係 hashtag 用嘅。 哦、oh, ， 你有冇見過？ 有啊 ，throwback Thursday 系啦，但我唔知点解要系 Thursday 啦， 系 有冇得解噶？ 嗱，呢一个咧就有少少同 FBF 咧，你有冇听过啊 ？FBF 系咩啊 ？Flashback Friday 哦， 嗱一个咧就系 throwback Thursday， 一个就系 flashback。Friday， 你睇下系咪亂咯、啊？你直接講咪得咯。我而家都已經覺得哇，好亂啊！ 其實都係有少少係想話係回答， 回顧翻 係啦。咁至於 Thursday 同 Friday， 唔知有冇聽眾可以解釋一下俾我聽？ 定係禮拜四五比較得閒啲？ 有一個係有少少懷舊嘅，而且好似有少少係講唔知禮拜四定五， 係 禮拜五邊一個係懷舊啲咁樣嗰啲 meaning 咯。 我就带你散步散步 是 Perse 的歌曲《粉碎糖果屋》。好啦，一首歌时间翻到嚟啦，继续敏感时刻，系、 潮语呢家嘢咧，我觉得可以即系睇到唔同嘅年代啦，即系年代有唔同嘅潮语啦，系咪？即系我哋呢度都可能已经三个年代啦。如果我两个女嚟埋，应该都四五个年代噶啦。咁我咧发觉即系我哋又唔好净系觉得年青人先讲潮语咯，即系其实我哋老人家咧都有我哋嗰啲潮语噶嘛，所以只不过系真系唔同年代，我哋即系尝试学习下，知下而家兴讲啲乜嘢。我睇过一个调查咧，讲啲年青人讲潮语嗰、那个密度咧，即系原来系相当高嘅。佢哋话咧有50% 人咧会话自己系经常讲，根本喺佢哋倾偈嘅过程入边已经夹杂咗即系好多呢啲嘅潮语喺入边嘅。 系 即系而佢哋话点解问佢哋你觉得讲潮语会唔会令你更加容易同人沟通啊？咁系80%人都觉得会嘅。 系 咁跟住又会话咁其实你除咗系沟通之外，你点解要用潮语嚟沟通咧？咁样咁佢就解释话因为会觉得。觉得系有系共同嘅话题啦，又会系觉得七成几人话觉得系朋辈影响啦，我 friend 都系咁讲，我哋咪都系咁样讲咯。有啲就话觉得系搞气氛啊，同埋觉得好有趣啊，即系嗰啲潮语嘅意思，同埋有少少咧系佢哋会觉得 兩隻字或者三隻字，譬如黑人問號咁樣，咁大家就覺得一來好似哇心領神會，係啦，即係覺得喂自己有，即係有少少係呢啲自己有嘅感覺啊， 嚇咁小圈子， 係啊，其實都係玩嘅小圈子，冇錯啦， 小圈子 係啦，咁佢又覺得同埋對於佢哋同人嘅相處咧，個人際關係咧係有幫助，所以變咗佢哋係好喜歡用潮語嘅方式咧夾雜喺佢哋嘅溝通裏邊咯，咁我覺得如果父母咧都可以，即係當你知道呢啲潮語背後，即係唔好太多係唔好嘅出處嘅話咧，我覺得其實之下用呢啲方式同佢哋講嘢咧，可能佢真係對你另眼相看。 係會啊，係咪啊？我覺得係啊，即係譬如如果我媽突然之間有一日，即係#OOTD 咁樣，OOTD 你知啊？係啦，咁即係 outfit of today 啊嘛，係啦。 咁你真係知嘅原來。 係啊係啊，咁 OOTD。 咦？但我見我呢個樣唔係幾知喎，因為 係咁跟住咧，我就會覺得哇，我媽好潮喎，咁樣我都會覺得佢。即係好跟得上呢個時代嘅步伐啦， 係啊係，即係忽然之間覺得大家有偈傾咯，係 係 啊，因為我又睇過一啲即係嗰啲親子嘅嗰啲社工嗰啲講咧，佢話即係有陣時人即係兩代嘅溝通咧，好多時候啲誤會咧就係嚟自我對你嘅觀感，已經一開始就覺得哇，即係大家都九唔搭八嘅咁樣嚇，咁就冇咗嗰種願意打開自己同你。即係交心或者講嘢嘅嗰個前設咯。咁如果其實我哋已經開始由家長行第一步先，即係試下即係了解下，即係進入佢哋嘅範圍嘅圈子裏面咧，其實可以試下真係要喺語言上邊學下。 我都認同咧，頭先大家講啦，就係話如果屋企人咧都識啲潮語嘅時候咧，你係會多咗同佢溝通。因為我細姨有一日咧無啦寫咗個潮語俾我嘅時候咧，跟住我都即刻同佢溝通係多咗嘅。咁話説佢寫過咧，就係突然間同我講，佢就嗰個 comment， 跟住 share 嗰個啦。 哦，係啊，但係唔係咁嘅意思， 同埋 like 嗰個啦。跟住我一睇到佢寫呢個字，哦，點解你識呢個字嘅？咁即係我真係好愕然，點解你識嘅？我唔識㗎。我一日我走去問我個藥劑師朋友，我問佢做咩無啦打個電信公司電話俾我。跟住之後，佢話呢個藥劑師朋友就教識咗呢個字啦。 但係做咩事？你個藥劑師朋友要打呢個字俾你阿姨咧？ 哎呀，好多黑人問號 啊！好笑，跟住我即刻喺度笑咗好耐。所以就係因為咁樣，你又可以同屋企人嘅關係又近咗啲。跟住同埋就係你即係頭先阿 Annie 都話，就係朋輩嘅話，感覺上面好似 friendly 啲。咁你又更加深可以同屋企人傾到啲偈。可能今集咧聽到敏感時刻嘅朋友咧，聽完之後咧，個個阿媽。阿爸即刻背曬， 即係上網睇下有啲咩潮語係咪？ 股票咁 mark 翻低曬嗰啲咧 ，GOAT 咁樣咧， 係啦，多啲俾 GOAT 啲仔女，好 happy 噶。 太逼真的惡何設想？太堅穩的交惡愛象？太崩緊的腦部何時有？ 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十一点半，由郭婷晶报道新闻。黄竹坑深湾道一个地盘男工人被墙压住，送院之后不治。事发在下午约两点，地盘有墙身倒冧，压住一名男工人。消防到场将他救出，他当时已经陷入昏迷，送往玛丽医院抢救，最终不治。

有一间开住灯光极暗的小酒吧，客人走到入店里面，亲切的老板娘都会送他一杯橙香味的 welcome drink， 只要饮一啖，客人就会躺开心扉，同老板娘倾诉他的爱情故事。香港电台第二台晚上十至十二敏感时刻，逢星期四晚有崔杰同主理的喝一口爱情剧场阿贝罗斯布利兹，一起听下属于酒吧客人的爱情故事。 敏感时刻 Lady M 计划， 敏感时刻 Lady M 计划， 敏感时刻 Lady M 计划。 今集 Lady M 一连两个礼拜请嚟呢一个嘉宾咧，佢就系星级化妆师。喺佢手上面曾经俾佢画过嘅人嘅样咧，多不胜数，包括隔离台嘅两个主持 I Love You Boys， 仲有许廷铿，仲有温碧霞。 有 系啦，跟住之后仲有阿 K 谢安琪， 系 啦，星级化妆师佢 Kaki 你好， 大家好， 今日请你上嚟咧，好明显就将你即系希望你会将我变到好似阿 K 咁靓， 冇问题噶，有信心就可以噶啦。 你日日喺我身边就话咯，你试下你唔喺我身边，咪而家咁样。 唔系，我可以传授少少化妆心得俾你嘅。 系啦，所以一连两个礼拜我哋就请咗 Kaki 上嚟同我哋倾偈。咁首先讲一讲化妆师嘅路先啦，我相信咧好多嘅年轻嘅女仔啦，佢哋除咗自己好想学化妆之外，都好想成为化妆师，因为我见原来咧上嗰啲化妆嗰啲班咧，好多人俾好多钱都肯去上嘅，真系噶，我有个 friend 啊抌几皮嘢落去， 哦咁 去学噶。 咁我嗰時嗱，我自己入行呢就入得早，嗰時就唔使咁貴嘅。咁呢我都覺得自己係有啲好彩嘅。咁我嗰時啱啱讀完書啦，咁冇嘢做啦，放暑假，咁想搵個興趣班學下。咁我不嬲都鍾意扮靚嘅，細細個已經叫媽咪買啲唇膏啊、眼影俾自己擦嘅，同埋我媽咪都。 你幾細個開始識用眼影呢？ 中學囉都係，係啊， 中學通常我去嗰啲 好大膽㗎，我嗰陣時呢擦啲黃色眼 影我想象唔到你原来咁前卫 喎，啲黄色眼影啊，跟住胭脂啊、唇膏一定会搽嘅， 系， 同埋好中意整头发咯，都 系。细个嘅时候去买嗰啲最平嗰啲十蚊已经有盒， 咪去嗰啲连锁店买嘅， 系啊，十蚊已经有盒， 咁又冇咁平嘅， 我 都买翻有少少质素嘅。 哇，你嗰阵时已经识噶啦， 妈咪买啊嘛， 妈咪真系锡你啊， 同埋我妈咪都系从事美容行业嘅，咁我谂我都有对我有影响嘅咁样咯。 系，咁所以因为细细个就令到你对化妆原来已经好有兴趣啦， 系贪靓嗰一方面咯。 系啦，咁你虽然贪靓啦，但系滑落人哋度，即系第二个人度咧就第二样嘢嘅。咁你就非常之厉害啦， 唔好话厉害啦，可能系夹到某啲人咯。 系一阵间再讲咧，喺娱乐圈入面帮艺人化妆嘅嘢先，啲八卦手好多人想知，因为我都想知，我借听众个名字去问。喂，但系我想话啦，讲翻学化妆先，基本上要学几耐呢？ 我记得我嗰时咧，大概嗰个课程都要半年。咁上下啦，系啦， 就是学基本嘅啫，即系仲未学嗰啲咩进阶班啊？ 未噶，基本其实个内容都好丰富啊，有粉底啊、遮瑕啊、光暗影啊，跟住到眼影啊、唇膏点样修饰轮廓嗰啲都学晒噶啦。 呢啲都要学半年啊？ 要啊，你以为好容易嘅事啊？即系你睇老师做就好容易咯，但系如果到自己真正落手，原来系。唔知點樣做 喎， 係啊，即係譬如啊，老師話嗱，我哋咧如果要揀粉底咧，一定要對應翻條頸嘅顏色咧，咁你搽落去先至叫自然，千祈唔好搽到兩節色，如果唔係人哋就覺得你好似戴咗個面具咁樣。 係， 咁原來就係揀色啊，都揀咗好耐咯，點樣去配合嗰個人？係，同埋遮瑕望落去，求其好似攞支筆點點點就遮到，但係原來要配合嗰個人個顏色啱啱好，遮完又唔覺得 你遮過好多嘢喺度係好難咯。 係，我永遠咧，所以化妝咧，我化到膝唔係膝頭哥呢個叫咩啊？下巴嗰位 腮線，腮線， 腮線未入到個腮，未到條頸咗啦。喂，但係我想話啦，好多人都會覺得咧，即係化妝啊，一門技巧就係頭先你學講作基本已經學半年啦，係 啊， 跟住仲有好多唔同進階嘅。是不是真的等于烧钱呢？ 我觉得现在是好一点的化妆品呢，因为多了很多韩国那些牌子呢，它有些便宜一点的产品呢，质素都比起我以前入行的时候更加好咯。 嗯，啊，所以就其实韩国的牌子可以给大家入门级的话， 是啊， 都可以尝试一下。难不难入行的呢？ 现在我觉得是比较难，因为始终要学的人已经学完了，咁要入行的人呢，你又有竞争太大了，加上而家我哋又日日都戴口罩了，你话如果除了 artist 要化妆之外，正常好似都冇乜宴会或者 function 去啦，咁所以系现阶段系比较难嘅，真系 系，所以 Kaki 咧其实已经入咗行好耐噶，唔好听佢把声好后生，佢个样子都呃咗我嘅，因为我识佢嘅时候我都话乜嘢啊，你点会同我差唔多年纪啊？佢嗰时候廿几岁咁，应该就系化妆化翻嚟，或者就 keep 嗰啲皮肤 keep 得好。 虽然我好中意帮人化妆，但我而家自己好少化妆， 因为落咗好麻烦， 落咗好麻烦， 我都讲。我想问一下啦，即系 Kaki 其实咧就系2004年就入行啦，眨下眼到而家已经15年噶啦，即系喺娱乐圈打滚15年。咁呢15年里面，相信你一定唔会系一帆风顺噶啦。你记唔记得你第一次由上堂，即系跟老师啦，跟师傅啦，到出第一个 function 系几时咧？ 大概啊，我谂我记得我未毕业咧，已经得到我师傅咧请我喺佢公司嗰度做嘢啦。咁我第一个 job 咧就系去化一个外籍 model 嘅。咁个 model 咧，我一行埋去觉得，咦？点解呢个女仔似曾相识嘅？ 系 我望下望下就发现，原来佢就系我每日坐喺公司望住我哋公司嗰个宣传照嗰个 model 啦。 即系你第一个化已经 系啦。 哇！你老师真系一早已经知道你有天分，其实但系佢从来冇赞过你嘅。 唔系佢都有赞我嘅，咁如果唔系佢都唔会请我啦。 可能贪你啱啱即系初出茅庐咧， 唔系嘅，唔系嘅。咁我系初出嘅，但系都佢都觉得我比起可能比起其他同学领略得多少少啦。 但我深信你师傅其实一早已经觉得你好有能力同埋好有天分。如果唔系嘅话，唔会即系你挂得喺个铺头啊。大家要相信或者要知道一样嘅就系，你去到啲发型铺，你见到好大幅图嘅， 好大幅嘅真系。 系啊，那个 artist 嘅话，即系证明佢就系嗰个 selling point， 就即系嗰个宣传佢哋嘅重点宣传。 所以嗰日我遇到呢个 model， 我自己都惊。我一定冇可能化得比我师傅更加靓，所以我有啲紧张。 但系你个师傅就系偏偏俾你拣嘅第一个 job 就系佢做佢啦。 我初头系唔应该系冇人知道噶，去到现场先至知道。哦，今日原来我系化呢个 model 咁样咯。系啊， 师傅指明叫你去化佢嘅。 系啦，佢安排俾我嘅第一个 job， 我估佢都唔知道我嗰日系化呢个 model 咯。 哇，咁啊，大家好薄。 大家都好紧张。嗱，佢就唔紧张嘅，佢觉得系每个人都有第一次去做嘢，佢觉得譬如即第一次做嘢做得唔好系唔紧要嘅，因为系靠经验去累积啊嘛。 系最紧要改进，同埋要知道自己嘅边度可以再好啲。 即第一次难免系有紧张或者失手嘅情况出现。 第一次咁腾唔腾咧？ 梗系腾啦，走都震埋。 即系比平时会化妆化耐咗。 因为平时我喺学校啦，叫做。我都是化一些我認識的人嘛，都未試過化一些不認識的人， 同埋自己 friend 你已經即係望慣咗個輪廓，係咁啊，唔識嘅人你第一次望要即刻 第一次就是化嗰個外籍 model 啦， 係啦，仲要急才知道應該要點樣幫佢化先靚， 冇錯。 而呢一個外籍嘅 model 其實都大有來頭嘅，因為私底下我聽 Kaki 講話呢一個 model 係。 是那个以前有好兴一个外籍模特儿大赛呢、嗯、我记得佢系佢唔系冠军嘅，但系我记得佢三甲之内嘅都系。 系。所以你諗下系世界级。 佢咁啱嚟咗香港发展喎嗰排。 系咪世界级㗎算系。 总之嗰一段时间好多人鍾意睇囉。 美国嘅嗰个咩 模特儿。 model 系啦。 哇。哇 夜の方は行方は未だ不明まりまって虚しくって困っちゃったワンワンワン失ったつもりもないが何か足りない気分ちょっと変にハイになって吹かし込んだよ人生今日だよどうかしようもう何も考えないよ銀河系の外れとさよなら真実も叩いて笑い合う誰にも知られないままたった一瞬のこのきらめきを食べすそう二人でくたばるまでそして幸運は僕らに祈りをまだ行こう誰も追いつけないくらいのスピードで稲葉 敏感时刻 Lady M 计划， 敏感时刻 Lady M 计划。 除了这个的挫败会不会都试过就是、真正的挫败我说真正的挫败是什么呢就是 我都有试过第二次挫败的。 是怎样 呢譬如呢今晚我个客说啊我今天呢他给了一个 reference, 我一今天要化这个妆 嗯 那我就照化啦跟住他化我化完给块即给他看下啦他说啊好像不同了色喎、啊。跟住佢叫我抹过再化过咯，系真系会咁样噶。 但系够时间噶， 够嘅。其实通常有少少时间走盏嘅，即系我个客系比较要求高，佢想要同张相系一模一样颜色咯，有少少偏差都唔可以咯。 但系其实有打灯啊， 系啊，其实系即系譬如你问你攞张。阿 K 张相你问我可唔可以化到同阿 K 一样啊？ 喂，系咯，得唔得噶？我得唔得啊？ 咁梗系得啦，我只可以化到个感觉好似系嗰个妆，但你永远唔会变到同佢一样样噶嘛。 喂，咁我打个岔，好好奇想问啦，台湾咪有好多嘅综艺节目咧， 系有啲易容术 系啊，真系我呢个猪头 嗰啲易容术咧，只可以可能系睇相或者过镜，你觉得佢靓，你真人睇系。 唔得嘅， 唔得噶，因为你一定要用好多好、哦、多或者系比较厚去出嗰个轮廓出嚟，先至做到嗰个感觉噶。 系、哦、啊，我见佢即系化嘅时候一嘢咧，好似即系 嗰啲 shading 啊嘛。 系啊，攞双头笔画落去咁噶、啊。 现场睇可能你会觉得哇好神奇，但系真人睇系两回事嚟嘅。 系、 哦，你会觉得佢好阿梅咯，真人睇可能系。 多谢你打破咗我呢一个嘅， 你可以尝试噶，你可以尝试 Halloween 嘅。时候用得着嘅呢啲妆， 同埋暗嘅地方应该得嘅，系咪咧？ 冇问题啊， 千祈唔好即系话朝头早玩完之后上去茶餐厅食嘢就得啦， 唔得啦， 就唔好啦， 偏光死啊呢啲，唔得唔得。 喂，但系我想话会唔会有一啲嘅艺人真系？就是你剛才你說齋就是說即是我看到好像個眉頭眼不是幾對路、啊、就自己主要即是上次就是你那個化妝的人被化的人要求你轉你有沒有試過自己抹回自己的妝呢 有啊其實你化化一下你其實、即是怎麼說呢你每天幫那個女仔化妝啦、 嗯、 那你會知道她哪一个样子是最漂亮你对得多那个人你会知道他那个样子哪一个样子是何时最漂亮、 嗯、 譬如可能我今天想试新东西平时我们化淡妆的、 嗯、 今天、啊、我想化一个 smoky eye 化到这么上下你会觉得他不漂亮的 因為可能佢唔受呢個裝，跟住我就會借啲耳攞啲嘢抹抹抹走佢咯，係係會咁樣。 喂，係咪我聽過有啲人講話唔同場景用唔同裝係咪真嘅咧？即係朝頭早個裝同夜晚個裝又唔同，係咪又真嘅咧？ 其實是真的，因為是個燈光的問題啦。咁你日頭通常可能是陽光，或者是即係好近距離見到啦。咁你是真係適宜一啲淡啲嘅妝嘅。咁但係如果你話夜晚或者是一啲係舞台感，即係喺個舞台上邊咧打嘅燈咧係唔一樣噶嘛。嗰、那個光線係會好影響㗎。 哦，哇！咁你哋即係其實做化妝師係要諗到好細緻。 所以我哋要問，即係我要問佢啊，你今日係個活動係 outdoor 定係上電視啊？咁係有少少分別嘅。 電視又再濃啲㗎嘛，係咪要？定係 唔應該話濃 雜誌先至係咧？ 唔應該話濃啲，係要做嗰個輪廓要。要重少少， 系。如果我做户外活动就唔使啦， 户外活动唔需要 一块饼咁都得啦， 唔系一块饼，即系所有嘢要轻手，唔好咁，即系唔好人哋一行咁近望你就觉得哇，你化到咁痕妆嘅咁样咯， 系系。咁啊，呢一个就系少少呢个艺人化妆师嘅一啲技巧啦。但系我想问一下啦，作为艺人嘅化妆师，最要守备嘅条件系咩？系咪就系头先你所讲嘅识得睇眉头眼额咧？ 眉头眼额都系一个重点之一啦。我觉得你又要细心啦，个人 系。 跟住又要守得秘密啦， 呢个好紧要啦。 系啊， 你系咪知好多嘢咧？咁 我知少少啦，有啲知，有啲唔知啦。你问我，我会答全部都唔知啦。 即系真系嘅，因为你哋就真系会偷听到。 我唔系偷听噶， 咁啊，佢 我唔觉意听到。 佢哋摆明喺你面前讲，即系对你哋有信心咯。 咁我哋。讲真的，我哋好有时如果宣传期密集咧，我哋系差唔多日日都见。 嗯， 有时可能系我见佢哋仲多过见我屋企人。 系 系啊。 喂、哎，你个仔一定好唔开心。 哦，佢成日都唔俾我翻工嘅， 唔记得咗阿妈。第二日翻嚟嘅时候，阿妈， 你唔好翻工啦。 系而家仲要最嗲你嘅时候嘛。 系啊。 系喂，但系我想话咧，即系口蜜就一定要噶啦。 系啊。 作为艺人嘅呢个化妆师，但系我想问一下啦，会唔会就系、是、有啲嘅艺人，你真系会觉得个妆系比较容易化嘅，有啲真系化好耐。如果化得好嗰啲，我觉得你可以公开赞扬佢。 通常做得藝人嗰個樣子都比較 OK 嘅，咁其實係如果個個都係靚嘅話咧，唔會爭好多時間嘅啫。 哇！真係好識講嘢， 啊、 藝人化妝師真係唔同，你識嘅化妝師真係唔同啲啊。喂，但係我想話咧，你有冇試過即係最瘋狂嘅時候接 job 係誇張到點嘅咧？ 誇張到我記得嗰陣時跟拍劇咯，最瘋狂係 啊拍劇都需要 我試過一次，我覺得哇原來拍劇真係全民中咁辛苦噶， 係 好瘋狂噶嗰陣時咧，我哋譬如拍完夜班劇啦，咁、可以休息。我試過最金嗰排咧，係每日瞓一兩個鐘，跟住又要起身再嚟過，每日不停咁樣輪 一兩個鐘， 係啊。跟住試過可能拍 全日嘅，因為 要啊，嗰次跟咗成套劇啊，跟住然之後第二日好啦，接完早班，跟住咧我哋夜晚又要做第二個 show 喎，跟住係幾日連住係咁樣咯，我覺得我係人體極限啊，嗰次係 連續咗有冇幾個禮拜啊？ 有超過一個月啊，拍 哇！即係原來其實做藝人或者升級化妝師唔係真係大家想象中 要捱得㗎都 係，即係其實好多忍耐喎，要 係啊， 又要細心啦，又要守得秘密啦， 係啊， 要識得執生啦，識得睇眉頭眼額啦，仲要識捱喎， 仲要識捱肚餓咯， 因為係咯點解咧？ 因為有時工作與工作之間你冇時間食嘢咯，可能。你收工先至可以食嘢嘅啫， 系收工嘅意思，可能朝头早12点钟咁化到夜晚9点钟， 系啊， 9个钟头唔可以食嘢。 嗱，有时好彩中间你可以食嘢，有时真系未必有时间食，就要挨一挨肚饿咯。 哇，真系好辛酸喎、啊！原来你哋都 顺便当减肥咯， 你唔使减系咪啊？ 嗱，今日咧就好开心啦，请咗 Kaki 上嚟啦，就同我哋倾偈咁啊，讲啊，到底啊做一个升级化妆师咧，嗰个嘅路咧系有几咁难，同埋几咁辛酸嘅。咁啊，下集咧继续都会请你喺度嘅，因为下集就要讲一啲化妆嘅技巧，即系好似头先我都讲啦，即系冇理由，即系我自己可以变到阿 K 啊嘛。但系有冇啲方法又可以令到我接近阿 K 咧？ 有嗰个感觉都系咪好开心啊？ 好紧要，好紧要，好开心咁啊！下个礼拜依然咧就请你喺度，留低喺度同我哋倾偈。Thank you， 拜拜， 拜拜。 似你叫我信服，好比灵符，被你笑显到不无辜，拼命要美化这感情，如何期待你替我辛苦？为何勉强到我都几乎离弃是非不顾？为何也说爱我，但动机很模糊？就算撕开一身皮肤，有肉有血，有哪位在乎？能挨完你，亦自觉庇护。恨你从头到尾都不正常，何时能算账？为何还怕报复完了，叫谁人心伤？痛恨我曾成就太好心肠，期望宽恕你到侮辱我善良。处压抑悲愤，为何会对爱女性讨好比仇人？对得起真实的情感，要像野兽发舌先着人，为何还要伪善到呕心？恨你从头到尾都不正常，何时能算账？为何还怕报复完了，叫谁人心伤？好、痛恨爱曾成就太好心肠，宁愿憎护你用恨疗愈创。正常，为何还算长？遗忘人声，破坏情绪，也无人紧张。 今日啊，有 Lady M， 有 Kaki 啊，化妆师啊，咁啊，同佢倾偈好搞笑。啱啱听过嘅咧，就系许廷铿嘅歌曲，歌曲名字叫《恨》啊。咁啊，下个礼拜咧，依然都会有 Kaki 喺度。下个礼拜正咯，因为佢会教我哋化妆啊。咁啊，十一点、十二点新闻之后，再师兄。